就真係呢 去報下佳音嘛。 報佳音啦。就因為嗰時候彩虹村嘛、啊、平石村嘛。同埋有安老院㗎嘛。嗰時候安老院後尾即係大地眼霜收購咗啦。 對面嗰個係呀係呀。 咁呢最後嘅結果呢就係咪周圍巡遊下囉、嗯。我話而家仲搞咩呀大佬你唱咩鬼聖詩邊個陪你唱呀、啊、大哥。邊個陪你去報佳音呀、啊、大哥。咪但係我覺得即係奇怪嘅在呢樣嘢就無謂需要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面係玩民族主義啦。唔係我唔明嘅一個地方就係點解需要咁呢除咗你話係攞一啲信用分之外去擦下共產黨鞋之外。喂咁你哋嘅共產黨嘅領導係咩人嚟㗎？ 唔係其實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有冇誕辰㗎佢哋？ 唔係其實佢有個前提嘅。 跟住你死咗，你就唔係話去見耶穌，你就話去見嗰幾條友。 唔係啊，佢同佢講啊，嗰啲大媽咧，其實我諗佢嗰陣時做過呢啲咁嘅紅衛兵嗰啲大媽咧。 咁啊係。 咁我睇翻咧。嗰、那個即係有線中國組咧，佢即係整一條片好好笑嘅。咁嗰幾個大媽就話，即係哇，即係慶祝，即係恭祝呢一個毛澤東咧，就我自己 cap 咗出嚟。 一百二十五歲啊！ 恭祝佢呢個生日快樂啊！大佬，嗰條友死咗，佢點樣快樂啊？白痴！ 即 係喂，人都投胎咗啦，係咪啊？即係 未 投啊！ 佢有個木偶未投，未有個木偶未死，係 咪喎？唔係有冇吉來 啊？係啊！但係佢 有冇？喂，生日快樂！喂，嗰條友死屍啊！大佬點？咩生日快乐啊！ 仲有个蜡像喺度，仲有个蜡像喺度。 唉，好心理啦！如果你真系 唔系咁，老毛好似系唔知10月26号定25号即系生日嘅。 唔系咪就26号嘛？26号嘛？ 咁都可以嘅。嗱佢信啊，我哋冇权阻止人哋去信啦。 点快乐啫？嗰条友死 Q 咗啊！ 咁冥诞咯。 唔系啊！你点啊？嗰个人你 咁佢都算系嘅， 杀人都系 毁唔系应该咁讲 啊！孙中山寿神我哋有假期， 你唔好成日站住嗰个病住，我都未讲，咪啱搞到我都站即系你唔记得咗啊嘛，大佬嗱真系唔记得咗。我想话咧，佢严格嚟讲，佢唔系算系一个伟人。OK， 佢但系佢系对成个世界好大嘅影响嘅一个人。 Okay. 老毛系。即係喂大佬佢殺人無數啦係咪佢 有 佢嘅權力鬥爭嘅過程裏面點樣去即係排除自己嘅異己由即係唔好話延安嘅年代係咪開始啦佢嘅政治鬥爭嘅策略我哋要學我人生最後悔一樣嘢其實我係冇熟讀黨史 我冇啲權術 你係要學佢嗰啲權術㗎Otherwise呢你真係搞唔掂㗎 咁你讀名師得㗎啦讀名師你就識㗎啦 系明知冇兴趣太远嘛， 就即系你我哋知道，当然佢系一个杀人狂魔啦，系咪先？咁但系其实你话如果系即系大陆咧，佢点样诋毁圣诞节咧？佢个方法嘅，即系尤其系即系安徽有一间小学啦，咁佢就话啦，即系、嗯、哎，因为啊呢一、這个咩咧？因为啊嗰、那个即系嗰啲安徽啲小学佢就话啦，即系要宣誓，好笑、啊。佢话宣誓，哎，我唔过杨诞，我唔过呢个杨诞吓，又唔过乜嘢又剩啊！ 你大陆都冇假期啦，过咩杨诞啫？ 又话咩？佢话要文明过节啊！但即系 喂阿哥，你唯一嘅功能对于大陆嘅同胞嚟讲、 啊， 或者啲叫蝗虫嚟讲，大家唔中意就喂。佢都係當係一個消費咋嘛。 唔係你實際上香港聖誕節你睇下土瓜灣啦突然間多咗成萬人啦去土瓜灣買購物啦。咁、你咪車塞到暈啦。 你咪當係臨尾即係大清貨囉。喂咁都要㗎嗱內地跟 calendar year 㗎嘛。即係嗰個financial statement 大部分都係1月到12月㗎嘛唔係好似香港4月到3月㗎。 唔係你睇下啲有點宣誓有一個安徽小學校長。 你宣嚟做 咩佢話嗰個咩呢聖誕係中國人嘅恥辱即係。 點解呀 佢話咩 唔係因為八國 聯 軍 就係聖誕節攻入北京。 八國聯軍呢除日本之外呢個個都係基督教徒。咁然之後呢、okay. 就話火燒你一個圓明園。咁如果殺人就唔值得去紀念嘅話呢咁我同意㗎其實。 喂第一 等但毛泽东佢杀人仲多过八国联军喎。 唔系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类比嘅、啊，即系你唔可以攞一个坏人同一个更坏嘅人去类比。 唔系佢自己个 唔系呢个 logic， 唔 系 defeat 咗。 唔系我一阵间讲另一个 topic 嘅时候、啊，我觉得呢个 logic 系有问题嘅、啊。OK， 你唔可以攞一个例如话我杀咗3个，你杀10个，你嘅契弟过我，所以咧去 justify 咧，我杀3个咧冇问题。即系我觉得呢个 logic 唔通。个问题系在于乜嘢咧？其实你而家你老共啲人。慶唔慶祝聖誕，或者係根據你頭先講嗰幾個歷史，第一你知唔知火燒圓明園？當年人哋點解要火燒你咧？喂，因為人哋同你談 義和團啊嘛，大佬， 唔係一個個嚟，一個個 logic 嚟，人哋即係個次序啊，你又站亂波柄。

攞幾多人死咗嚟去做即係去 justify 咧？其實我覺得係唔生，最生一樣嘢就係反而調翻轉頭講就係、是，喂你自己都咁自己對自己人啊！你對你自己嘅國民幾時有尊重過佢嘅生命㗎？我反而我覺得咁樣嘅argue咧就有道理，即係如果你就咁淨係攞啲數字出嚟完全唔解釋嘅話咧，我覺得就好似臭蟲論咯，學你話齋，係嘛？ 即係咁講，即係如果咧，你起碼就係、是。你或者咁讲，你以原则嚟讲，你乜嘢原则为一个最高嘅 人嘅性命咯、 啊？即系啦，人嘅性命啊嘛。如果人嘅性命嗰、那个系重要嘅话咧，即系而你呢、這个宅男系即系站得住脚，人哋即系起码人哋即系你起码日本民族啦，佢会觉得自责，佢会觉得对你唔住，起码人哋唔会觉得你拗着数先。点样为之拗着数咧？即系话哦，如果你系宅男我嘅时候，宅男日本人嘅时候咧。你除咗着數以外，即係唔係你敢唔敢你向你自己本身用同一把尺去質疑你自己嘅老祖宗咧？ 批判翻自己。 如果係唔敢嘅話，即係純粹係向日本人做，咁嗰樣嘢因為係得到你自己嘅政權所默許，你先敢做。嗰係 其實咧，嗱老共咧喺呢個日本仔嘅問題裏邊咧。是冇道德性嘅自己， 梗系冇啦。毛泽东要多谢日本人、啊，多谢呢个日本前首相、啊。 你系三番四次， 系啊， 话俾日本人听，我好多谢你。 啊、 如果唔系当日咧，你日本侵华嘅话咧，我哋共产党系不能够咧有喘息嘅机会，系 咪多谢田中国荣啊？嘛嗰阵时 有机会俾呢个国民党咧，即系围剿成功的。即系清共成功。因为嗰阵时已经系走咗去延安噶啦， 系啊， 系争一步之遥嘅啫。OK。就是因为嗰个傻佬啊 张学良 系啊， 系嘛嗰条僆仔 人嚟噶，屌呢个系 花花公子，啊、不过唔系嗱，我又调翻转头咁讲，因为我曾经同好多同学咧都系有呢个梦想，就系、是、当日咧即系呢个张学良 如果冇 张学良如果唔做呢样嘢，咁会点啊？日本未侵华嗰阵时候会点？唉，老实讲，国民党同共产党系两兄弟嚟。 系，都系咁苦，都系咁苦楼。 你今日走到去延安，一次过清剿晒啲友，喂，你真系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咩？真系可以燎原啦！ 唔会嘅， 就系嗰啲人啊，基本上对你嗰个国家嘅不满，对你嘅政权嘅不满，始终系会死灰复燃噶嘛。 始终有第二班人出嚟。 喂，同埋喺嗰个年代，二十世纪嘅初期到中期嗰段时间，共产主义系 sell 噶。对好多个地方嚟讲系 sell 嘅呢样嘢，即使冇张学良个傻仔，即使冇西安事变，即使当日真系可以围剿成功，你估真系冇共产党？我唔信啦、 啊！而家道德高地啦，即系中共同埋呢一个国民党，其实系一个此消彼长紧啊嘛。咁嗰阵时即系亦都好多人讲啊，喂，咁你国民党其实系非常之腐败，其实又系嘛，搞到又金元券啊，即系咁狂飙啊，呢、這个通胀啊，系嘛，即系 都系 民不聊生啊。 如果你用好人同坏人咁简单嘅标准讲、国民党唔会好得过共产党好多嘅啫。 啊 喺你生喺嗰个年代，你稍为有少少理想，稍为有少少爱国热情嘅人， 你就真系亲共噶。 你都会加入共产党啦，系嘛、嗯？喂，当日老毛 sell 嗰啲嘢系 sell 噶噃， 吸引啊！ 分田地系嘛？ 好嘛， 喂，跟住喺佢嘅解放区里边， 土改主要系 喂，亦都有票投噶。嗰阵时话数豆啊嘛，大家入啲豆落去嘛，我听个毛讲嘅啫，我都冇，后屘我先都系 check 翻嗰段历史。 土地改革啦吓，主要就系吓咁。 喂，佢真系得到民心噶，大哥。 嗯， 你估真系靠支枪啊？ 之后就即系俾佢包装埋呢个无产阶级专政啦，咁俾人哋即系其他一种即系嗰种咁样嘅期待。喂，大佬，即系起码。毛即系而家嗰啲姓足毛旦嗰啲人都咁讲噶，佢话唉，即系以前毛泽东时代好啊，又无私啊，又公平啊，咁样样系因为嗰个无产阶级公平嘅啫，其实系咁。但系当其时系斗到好多啲咁样嘅地主啊，甚至系中农富农啊，其实 系佢自己人都有大把喺嗰度惨死啦， 好残忍嘅。即系 遵义会议之前嗰个阶段同王明嗰个斗争，基本上。是即系你死我活嘅斗争嚟噶嘛？几多人因为咁样系惨死咗啊？一腔理想谂住以为走去延安，系咪啊？点知原来企错位？喂，其实系百几年嚟都冇进化过嘅， 都系咁样斗翻嚟噶嘛？ 系咪啊？ 个政权